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陈建文。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 Pinner.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Red Rice 米飯主題餐廳的聖誕狂歡派對，即是我們的 Outside Catering， 可以送去你的 office 或者去你的家的，今天開始接受預訂，只要你訂夠20個人，我們有20人套餐，就會送這隻12磅的火雞給你，可以整隻上， 好味，亦都可以一切開舊舊俾佢，亦都可以同你點曬肉醬嘅。 好啦，咁我就介紹下20人套餐咧，有幾多嘢食喎？沙律咧就兩種嘅，韓式油脂炸雞沙律，一個咧當然唔少得嘅和風啦，呢個吉列炸蝦沙律。咁主菜咧係有四樣嘅，咁你就四樣揀一樣。一個就蜜糖維珍火腿拌菠蘿片，德國脆皮烤豬手拌美式雜肉腸拼盤。我梗係要試一試個豬手啦，其實我都食豬手嘅。其實我乜嘢都中意嘅，睇下呢個好。巴比喬嘅圓條豬肋骨成條。第四咧就係燒羊架啦，我攞一嚿烤羊架嚟食先，佢係用紫葉烤嘅。好香嘅紫葉味道。呢個滋味小食咧就係三款嘅，三款齊嘅。第一美式嘅燒煙肉。車厘茄串、脆香炸雞皮拼雞翼、升級小食拼盤，就有泰式炸蝦餅啦、一口紫薯可樂餅啦，同埋炸春卷嘅。好啦，咁樣熱食咧就有四款嘅。嗱，呢個芝士焗雞皇飯啦，呢盤大家睇到啦，哇！呢個經典芝士焗意大利粉、米芝蓮咖喱牛腩、燒黑椒牛肉牛角酥。好啦，甜品咧就兩樣揀一樣啦，一係咧就北海道3.6牛乳奶凍，一係咧就呢一個金沙脆脆，每樣咧都係20元嘅。咁多嘢食有咁名貴，大家估下幾錢咧？20個人嘅，加埋係40-50磅嘢嘅，成個套餐咧只係2688啫，唔係喎，十日前訂係幾錢啊？2288啫，夠平未啊？都未算頭100個訂。是1888元，你信不信呢？其實呢，我們是限量版來的，即是23、24、25號呢，每日只可以做幾十份而已，你快點訂。還有啊，訂滿500元呢，就會送1.25公升的百事可樂的。如果你公司有30-40人，但你訂個20人套餐，你又怕不夠食，又怎樣呢？那還可以加送啊，這個蜜味沙拉豬扒是228元，是2磅的。另外或者加这个蒜香牛油烤鸡翼呢，是20件的，是138元的。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就今日咧，我哋揾到雲圖上嚟啦，又係， 係啊，又係為咗頂圖均衡， 又俾人 頂圖均衡， 又俾人話呢個逃兵， 逃兵唔係啊，係啊，唔知點解， 真係大鑊， 又係臨急臨忙叫我喂做完古偉雲圖繼續做呢個節目， 咁啊，土伯梗係有嘢撈先至 啊，你估到佢好嘢，即係證明佢連歲晚有嘢撈啊，唔係歲晚人哋歲晚收羅佢歲晚嘢撈， 阿土伯呢排都好勤力㗎啦，起碼就其實係呢3個禮拜咧，都連續3個禮拜做。 足節目嚇，即係因為其實佢每個禮拜都有兩日噶嘛，起碼就係嚇。咁佢都做咗，咁啊就咁今日休息一日，咁啊冇辦法啦，係咪？咁但係佢雖然唔喺度啫喎，其實呢個禮拜係非常之多新聞喎，大佬。咁啊，首先 我哋諗住做四節啊， 四節唔係你得唔得先，大佬？我驚你頂唔順啊！ 我頂唔順， 真係 四點到四點到而家。 唉，咁啊嗱，咁今日咧，我哋見到就一單即係非常之令人憤慨嘅新聞啦，就其實有四個香港人，咁就其實係漁民嚟嘅，咁就好似係因為咧就俾呢一個菲律賓啊，就拘控佢話販毒啊，即係其實佢漁船裏邊有藏毒啊、製毒啊呢咁嘅嘢，咁就哇，好似判咗咯喎，判呢個 終身 監禁喎，大佬，即係又罰款呢個74万元喎，其實係，咁嗱，因為其實呢單嘢咧，其實都幾好似係好多啲咁嘅疑點嘅，因為其實本身咧 係啊，有記者上去要拍， 好似咩喎，好似 守恆你係守唔到， 好似大陸咧嗰啲咧帶埋記者咧去去踩場咁樣樣嘅喎，即係你如果大家仲記得啊，係咪邊個販毒啊？係咪有藝人啊？即係好似嗰陣時啊烏鴉哥啊，係咪定還是係邊啲？好似阿成龍個仔有冇份啊？係嘛？嗰陣時佢係 喺大陸， 係啊，嗰陣時佢係嗰啲藏毒嗰啲咧，係帶埋啲記者去踢門噶嘛，踢門 好多都係噶，好多都係就捉埋捉到食大麻啫喎，喺北京啊食大麻啫， 要即時認埋啊大佬，即係法官都唔使審啊大佬，咁啊你香港 人裝備喎， 係人裝備， 但係今次冇人裝備喎， 今次冇啊嗱，因為咧鏡頭咧。影到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嘢嘅。咁但係咧，就突然間就話有個水警啦，係嘛？就入咗一間房嗰度，出嚟之後咧，就話有手都有毒品啦。 係， 係嘛？咁成件事咧，喺呢一個死角或者呢個盲點上面咧，係冇嘢嘅。其實就係、是、咁、其實佢你講真，即係你插裝都得嘅喎。 所以告唔到佢犯到咯。 係啊，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今次而家告咗啊嘛，係嘛？而家你告完之後，仲要被判啊嘛，大佬啊。咁所以咧，即係大鑊啊！但係我哋如果咧，即係我哋睇下。王毅啊，有一句说话咧，咁啊，即系外交部部长王毅咧，其实最近啊，回应你点样？ 应该同菲律宾好 friend 噶，中国 应该系啦。你佢即系嗰阵时啊，杜特尔特讲噶嘛，即系呢个中呢、這个菲律宾其实可以做中国嘅一个省噶嘛，系咪啊？ 但呢單嘢慘就慘咩咧？呢幾個漁民咧係俾人請過去揸手船翻香港，話手漁船咁，但係手船咧唔知點解有毒品，但係好奇怪啊！應該係咪喺菲律賓運毒過嚟香港揸手船翻過嚟？咁奇怪嘅呢單嘢，即係呢單嘢好多疑點嘅。我自己覺得睇完之後覺得哇，即係點解會你收人幾皮嘢？咁四個漁民真係揸手漁船翻過嚟。咁你又唔知咩嚟，咁艘漁船都未開走，咁、就已經話有毒品咧，船上喺上高，咁即係呢個俾人拐咗喎。 唔係，其實香港人咧，始終係即係陰公啲嘅，即係你相於大陸嚟講係，即係如果你喺海外啊，即係漁船， 即 係 你加拿大冇事嘅。 嗱，加拿大咧，唔係。如果你加拿大唔係話有冇事啊？ 即 係你就算喺美國啊，你何志平都有事啦，係咪啊？嗱呢啲時候佢又唔當你係中國人。 何志平啊，三針其口啫。 係啊， 咁啊，因為佢唔講嘢，所以有事。 咪係咯，喂，你問佢大佬啊，你問佢董建華，佢下下你問親佢何志平，佢好好嘢㗎，佢每次聽到何志平三個字咧，佢係 program 咗佢個反應咧，就係、是、你食咗飯未啊？咁樣樣。 唔係，咁你個問題太因為何志平 就永遠都需要食飯啫，大佬。 因為何志平知道老。长安身体几好嘅，突然间即系更加长安咗，咁所以佢咪唔敢讲嘢咯，就系因为佢唔敢讲嘢，所以又冇事咯。 咁但系咧就嗱，你对 同埋佢冇呢个智慧啊。 你对于我哋今次咧呢四个香港人嚟讲啦，我哋呢四位香港同胞嚟讲啦，我哋真系可以叫同胞啦，系咪？咁啊，王毅嘅说话似乎对于佢哋嚟讲就一啲都即系冇作用。王毅最近讲咩啊？佢就讲呢、這个即系回应呢个孟晚舟被捕嘅事件咧，咁佢就话啊嘛，哦，对于呢个中国公民咧正当权益嘅。即係被霸凌嘅時候咧，咁啊絕不坐視不管啊嘛，係嘛？咁佢又講啊嘛，我哋時刻關心每一位喺海外嘅中國嘅同胞嘅安危冷暖。嗯、對於任何肆意侵害中國公民正當權益嘅霸凌行徑咧，咁啊中方都唔會。都絕不會坐視不管，咁啊將全力維護中國公民嘅合法權益，還世間一份公道同埋公正義。 咁所以就將啲加拿大人捉咗佢，捉咁兩個加拿大人，係 咯， 呢個就係佢哋嘅方法啦。 咁、 okay? 但係而家唔係啊，而家有問題就係而家我哋咁樣啊嘛，我哋而家你有四個無辜嘅香港人，即係都唔知無得即係起碼我當係無辜先啦，係嘛？ 有疑點先啦， 有疑點先啦。喂，大佬，你而家你做咗啲乜嘢啊？係咪先？ 咁你而家真係坐視不管喎、啊！我哋對於呢啲香港嘅漁民嚟講，佢哋有冇嗰個世間嘅公道同埋正義啊？咁而家我老友黃一恆佢講啊嘛，佢最喺 Facebook 度講啊嘛，咁佢話：喂大佬，喂呢一個大陸就以呢一個挟持人質嚟做呢一個報復啦，咁、啊、我哋係咪可以挟持呢個菲傭嚟做報復咧？我哋日日都做緊，而家 我哋唔使唔係香港政府可以唔使挟持菲傭啊！我哋係向菲傭徵税得噶啦， 係嘛？菲傭税啊， 菲傭税即係每人徵佢一蚊咁樣，然後支援啲十個人住喺菲律賓住一世， 啊、取消你哋呢個最低工資咁樣。 唔係，可能佢哋做好舒服嘅，可能佢哋根本就 一定 唔係，可能喺菲律賓佢哋覺得好舒服啊！如果有咁嘅錢就支援佢哋， 唔係你其實你之前。你本身我哋對呢、這個菲律賓政府咧都有啲即係良好嘅期望，尤其係之前對於鄧龍威事件啦，係咪？咁鄧龍威事件即係都會有啲曙光噶嘛？嗰陣時話即係你如果喺入境處裏面提供到一啲咁樣嘅證據，出入境證據係嘛？佢係有呢個不在場證據嘅話，咁其實就可以即係係救得翻嚟。咁而家最後咩又冇啦，係嘛？ 咁而家佢話佢咩嘛？唔係販毒啊嘛，係藏毒啊嘛。結果個結果一樣係終身監禁。 好慘啊，鄧龍威！咁你而家你呢四個漁民又係啦，係嘛？又係報呢個鄧龍威後。 所以香港都唔點搞。 喂，所以其實我都滿身冷汗啊，因為我年頭嘅時候，喺過年嘅時候，我一家人走去呢個菲律賓嚟啊。 哇！我同你講，所以我唔去旅行嘅，連澳門我都唔去嘅。係嘛？係啊，所以啊，離開香港好危險。 你又唔驚俾人夾嘅？ 咩唔驚俾人夾？我開過谷你，開過谷價、財經啊，都俾佢搞搞震啊，俾人喺入邊。係啊，所以好慘啊。 咁啊，呢啲就 所以我哋花生台都係大 Q 啊。 係嘛？大 Q 啊！ 俾人好受關注嘅。 喂。誉满天下，谤亦随之啊嘛，大佬啊， 咁冇办法， 世界 真系冇办法 啊！咁但系咧，就同样咧，我哋见到咧，就呢个礼拜啦， 系、 有两位起码你党友啦，系咪？即、就、系、是、一个你党友啦，一个就系 由细睇到大啦个党友， 系啊， 十几岁识到而家就 叶敏华，同埋呢一个咧就工党嘅郭兆杰， 郭兆杰都系翻身台噶， 而家冇节目， 而家冇节目做啦， 之前就 以前都做过下 砌台嘅， 系啊，都有个节目做过下啦，吓。 系啦，咁就 佢就冇节目做失衡喎， 吓 冇节目做失衡喎， 冇节目做失衡，唔知系咪啊？ 失衡过去日本旅游。 咁我哋今日我见唔系原本我见到呢单嘢咧，即系我谂，因为其实你话去呢、這、一个即系 日本 啊，去呢、這、一个靖国神社示威咧，其实我之前都觉得，即系我睇到呢单嘢系觉得冇乜嘢啊，点我就系喺度谂，点解今次唔系阿牛啫？啊，不过阿牛咧就应该入唔到境嘅，系咪？因为 阿牛系入唔到啊， 系嘛？咁樣樣，咁而佢嗰個咩啟風號都報銷啦，係嘛？啟風號都冇， 但係打風打爛咗， 係啦。 咁啊，金主而家又冇錢咁樣咯， 係啊， 大家都知道金主係邊個啊？ 係啦，咁啊，即係本身呢單嘢，我係諗住一笑置之嘅啫，其實就係、是因為咧。點解咁講啦？之前阿昌昌都試過去啦， 即係 去 咧個靖國 神社，佢冇宵夜佢就，即係好似佢跟埋，好似都係跟埋牛定係咪？係咪跟埋牛？唔記得跟邊個？佢哋一齊去呢一個靖國神社示威。咁、但係今次就似乎搞大咗啦。咁點解搞大咗咧？咁啊，因為佢哋就喺呢一個靖國神社啊嗰個大門口入邊咧，即係嘅佢個大堂啦，佢出面嘅大堂啦。咁佢就喺度燒呢一個紙製嘅東條英機嗰個神主牌，係、啦。咁佢同阿嚴敏華一齊啊。我最初以為阿郭兆傑嘅啫。咁但係我今日見到新聞咧，就原來阿嚴敏華都有份。 冇影到嚴敏華喎。 冇影到嚴敏華。 可能嚴敏華負責拍嗰、那個。 可能佢一嚟負責拍啦，二嚟可能負責點火機嗰個啦。其實就係咁就話啦，原來即係我見到呢單嘢就話，第一咧，即係有兩樣嘢特別值得注意嘅，就係葉敏華就話啦，咁希望呢個中國外交人員關注漢王啦， 係嘛？佢係咪姓猛嘅？ 唉，即係我見到呢一單嘢咧，我就即刻係啦，我就好似你咁樣樣啦。喂，你又唔係孟晚舟係咪先？你唔係孟晚舟，我睬你都傻啦。 而家中國更加需要同日本咧和好。系咪啊？同周共濟對付、對付 你搞呢啲嘢啊？反而喂唔告你呢個尋人之事咪算好咯，係嘛？因為你嘅破壞緊呢個中日友好啊嘛，大佬啊，即係你 最緊要 你嘅政策都轉向咗咯。 如果日本只要日本答應用華為嘅設備同埋 5G 系統，咁、可能已經搞掂咗。 如果你扯個 banner 就話你反對日本，就呢個咧呢個封殺華為咁樣。 咁就有計，咁可能有人答你喎。 係啊，咁樣就有計喎。大佬你唔係喎，你而家揾呢啲嘢喎。喂， 唉，自从上两个月啊，都一早 write off 咗啦呢件事，一早啊，毛泽东见呢、這、一个即系前日本首相啊，即系呢一个叫咩？ 披露出嚟啦， 系啊，佢、啊、已经话咩噶嘛？要多谢日本即系侵华噶嘛？ 所以唔要赔偿。 系啊， 据理解系咪当时嘅赔偿就话准备唔知攞几多万万亿嘅日元咧，系赔偿俾中国嘅。 系 阿毛泽东话，唉。因为你哋咁样侵略中国咁辛苦，所以我哋系一笔勾销。 咁、第一就系佢唔系孟晚舟啦，系咪？咁唔系孟晚舟，点解啊？因为其实好笑嘅，之前咧有人喺呢、這个即系孟晚舟出咗事之后，啲大陆嗰啲即系咩小粉红又好啊，嗰啲咩外国强国嘅网民都好啊，喺度讲啊嘛。有啲人就叻唔切，今天我们都是孟晚舟啊嘛。 但系而家孟晚舟喺个嗰边讲，我哋随佢话我随时可以咧系被抑郁 啊，系咩？ 哇，几伟大啊！ 唔系啊， 只有国家需要我。就依家咯， 我唔知啊，但系佢话即系 佢抑郁即系等于张守成喎， 系嘛？佢抑郁就张守成咯，好多人 惊。 又抑 郁症啊？ 唔系，所以佢见即系啲人，佢又系戇鳩嘅。如果佢见呢啲咁样嘅，因为其实有好多外国记者咧，即系见佢保释出嚟咧，都问佢嘅、喂，究竟你有啲咩想讲啊？你即刻讲啊嘛！我唔会抑郁嘅，我而家非常之乐观，系嘛？我人生非常之有风向，系嘛？我多谢国家，感谢祖国，系嘛？咁佢又感谢祖国咁样样，咁但系咧就佢又贴咗张即系呢幅图啦，佢引用嗰啲名言啦，就系、是、每个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啦，系嘛？屌你大佬，即系呢个真系非常之好笑。你伟咩大啫？你成件事，喂你啊，根本上你嗰阵时系俾人踢爆，你系为咗1000万嘅生意，即系130万欧元嘅生意， 1200万系。 喂，走去 伊朗， 系咯，走去同伊朗交易啫嘛，有几伟大啊，大佬？ 咁细单嘅生意啊？ 喂，你係犯罪之身，呢個污點嚟㗎，偉大， 你 唔好笑大人個口啦。 知道係危 險㗎 嘛？ 係啊，但係講翻麥啊， 佢嘅保釋金都唔止單生意嘅， 係喎係喎，真係喎， 保釋金都唔止單生意啊，保釋金幾千萬。 所以呢個就係愚蠢啊嘛！你搞到即係你而家你成個華為啊，哇係咁俾人哋針對，係咁樣俾人哋揭瘡疤，其實你先真正嘅敗家，你點樣偉大啊，大佬啊？ 不過佢多謝少個人喎，佢冇多謝特朗普喎， 冇多謝特朗普咩？ 特朗普話啊嘛，如果為咗中美嘅貿易談判能夠成功咧，佢不惜干預司法制度。 嗱，呢個問題我哋有排講，我哋陣間講，我哋翻嚟講翻嚴敏華先。 講翻嚴敏 華，嚴敏華都好大鑊嘅，因為點解咧？ 嗱，終身監禁。 即係第一係嘛？佢就係啦，咁希望即係外交人員探望啦，係咪？第二就其實咧，就原來郭兆傑佢即係呢個第一，佢而家佢因為佢涉及有縱火啊嘛。 係。 佢烧嘢嘛？如果系纵火嘅话咧，你系犯纵火，人哋系当你系纵火嘅话咧，咁其实你系会被判呢个终身监禁嘅、即系你个最高刑。 即系日本唔好玩火原来。 吓、啊，所以你成件事咧，其实你最有义气嗰个叫做尹兆坚啊，起码，因为尹兆坚佢起码佢都系立法会议员啦，佢都出声啦，系嘛，即系叫呢、這、一个，即系呢、這个政府系咪应该揾人去探下佢啊？你中国领事馆应该揾人去睇下佢啊？咁样样。咁但系你成件事系非常之。唉，我唔知点讲啊， 系佢 系嗱，因为首先就得唔到人哋认同先啦，又觉得你好戆鸠啦，系咪？即系你而家你讲嗰样嘢，喂，你系两面不讨好嘅。第一，你如果你想讨好老共嘅话，你又唔系为华为而示威。第二，你而家你即系你想讨好嗰啲咩？即系叫做民族主义者，嗰啲维园亚伯都唔出嚟撑你啊，系嘛？ 唔系，而家民族主义者唔记得日本嘅仇恨噶啦。 系啊，啊所以你而家咁讲嘛， 所以好难搞嘅呢件事。 啊、连呢一个环球时报都话，喂，我哋应该又要为啊一个有一个我哋有一个啊，即系有精致文化嘅邻国咧而庆幸啊嘛，讲呢啲咁嘅嘢啊嘛，系嘛？已经唔再手撕日军啦。喂，你仲喺度讲咧咩南京大屠杀做乜 Q 啫？你最多嗰样嘢，你只能够话系吓，即系我而家做呢样嘢咧，系揭破我撕破呢个老共嘅虚伪系嘛？哇，我哋啲国仇家恨咧，因为 短期忘记晒啦， 系啊，忘记晒啦。你讲呢啲乜嘢？咁都讲得通啦。 咁冇啊，台湾又唔记得噶啦，而家。 系啊。 台湾又唔会记得呢件事， 啊、 台湾系亲人，咁跟住中国又唔会忘记呢件事，所以每一次都系呢个九一八我嚟纪念咧，就系、是、对中国嚟讲咧，就有需要嗰阵时候就会攞出嚟纪念， 有需要先纪念啦， 冇需要就系唔使纪念嘅。 唔系、okay? 真系好大镬噶，咁 所以你作为有血性嘅中国人就难嘅，好难嘅。 你去到纵火，咁你去到纵火好 Q 大镬，咁嘅样就 可能佢真系唔知佢。 系啊，咁所以你究竟佢哋有冇呢、這个吓、啊、冷暖咧？系嘛，即系你而家王毅嗰番说话点样找数咧？系嘛，尤其呢啲叫做民族主义分子， 即系你今日就相落咗四个香港人喺菲律宾同埋 叶 敏 华， 而家日本嘅经历，去大家去思考一下咩、中国人先对阿王毅有价值？ 唔系呢个时候，其实讲真啦，如果你 其實係要誅殺港獨啊！嗯、你要處理香港人嘅即係叫做係分裂思維啊！咁呢個時候你應該做嘢啊嘛，係嘛？即係如果你係你最統戰最重要一樣就係公心啊嘛。 嗯、 喂，你係咪呢個時候？喂，喺個個人眾人皆嘲笑啊、孤立你嘅時候啊， 佢聽到 你陶傑都笑鳩你嘅時候， 係啊，聽到你嘅節目之後，可能真係幫手。 係啊，喂，其實講真，喂呢個時候你出手，喂 咯。 你先至話俾人聽，喂，其實根本上中國人又好，香港人好又好，全部我哋一律都係中國嘅公民嚟嘅，係咪？ 嗯、 即係無論你嗰啲歷史觀啊，有錯有啱都好啊，嗯、喂，你話噶嘛？喂，大佬，戰狼精神就係每個中國人喺海外遇難嘅時候，你已經出手幫助啊嘛，幫忙啊嘛。但係嗰啲喂，柒到飛起嗰啲人，即係譬如好似喺呢一個瑞典嚇、啊、一間酒店出邊喺度大眼焦面嗰啲，喂，你又幫唔切喎、 啊，係 嘛？ 所以好唔係嗰啲唔覺得中國有黨員嚟嘅嗰啲係咪先？你睇下美國人就係啦，係咪土耳其啊拉咗個穆斯院咁多啫？話特朗普都誓死救到佢為止，係咪先？ 但係嗰個唔係嗰個，我覺得佢都係即係好即係好被逼啊！其實就呢個冇辦法啦。咁你始終你美國係一個民主國家，係咪先？ 唔係，但係美國人係會當嗰啲人係人民啊嘛，咩唔理你咩身份，佢都會救啊嘛。係 啊。 咁你中國啊講到自己咁偉大，咁你點解唔去救咧？係咪先？講到做中國民人應該好有榮，好有榮幸啊嘛。 啊，唔係我絕對覺得咧，即係其實如果你講嚴敏華同埋郭兆傑咧，呢啲其實好 Q 柒，其實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 咁、嗯、係 我自己覺得係好 Q 柒嘅。呢個時候即係唉，大佬， 唔係你唔使去日本燒㗎，你喺日本領事館門口燒冇事㗎。 唔係你。即系我觉得，如果 你在街嘅广场楼下烧冇问题嘅， 对历史上面嘅表态或者系嗰个政治正确、嗯，我哋过往即系都会觉得，即系话喂呢、這个钓鱼台又好啊、 嗯， 南京大屠杀都好啊，其实呢个系即系中共政府煽动咁仇日情绪嘅一个两大嘅历史武器嚟噶嘛， 冇错。 咁但系你话哇呢咁嘅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咩？你话领土完整呢啲乜嘢咩？喂，你个核子岛啊， 唔提啦， 系嘛，完全唔提噶、啊，你咩唐老乌梁啊？嗰啲佢係選擇性唔提㗎喎。 日本人而家好似攞返北方四島可以同俄羅斯。 係啊， 你日本人可以去攞到喎。 喂，我哋講弱國無外交㗎嘛，你只係大國嚟㗎嘛，大佬你有乜可能你即係輸蝕俾日本㗎？係 啊，日本人就真係爭取到自己攞返俄羅斯嘅人。 啊，呢、這個喂情何以堪啦？呢、這個真係喂咁，所以即係講真，點解香港人會喂有一種叫做係？啊！你話嗰種叫做係港獨嘅情緒越嚟越高漲， 本土的主義 都唔係話乜嘢，即係真心港獨嘅未必係，即係只係覺得就係話，喂，第一，即係香港人咧，就同即係大陸人唔同；第二就係、是、其實講真，你根本上你哋自己本身歧視香港人， 冇錯，你根本就唔愛香港人， 啊、 香港人點會愛你咧？ 系咯，呢、這個 又唔準做呢樣，唔準做嗰樣。 呢個咁簡單道理啫嘛，其實就係嘛，即係如果你呢啲咁嘅事，喂過往啊、 嗯、 serve 你呢啲咁樣嘅，我就喂呢啲人啊，其實本身就係 buy 你嗰種政治正確嘅， 冇錯， 係嘛？即係 你為呢啲識真愛國喎、 啊，係啊， 愛翻連個歷史都愛埋喎、 啊。哇！你話真心交得好都、啊，其實佢都係即係真心交得嚟都可愛啊，係咪啊？喂，咁大佬你自己都係都可以當睇唔到嘅、啊，你黃毅你食屎啦，真係嚇、啊啊！好呢節收貨。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